请周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眨下眼咧，其实我哋已经进入到2024年嘅第三个星期。回望翻2023年，其实你会对呢一年有啲咩嘅印象咧？我相信咧，对于平安堂嘅弟兄姊妹嚟讲，2023年最深刻嘅地方就系过去嘅里面，可能我哋都经历过一啲动荡嘅一啲嘅时间。不过唔单止喺教会嘅里面，其实你要想象。当今日我哋面对住我哋嘅世界，的而且确我哋嘅世界本身都已经系一个充满动荡嘅一个嘅世界。喺过去呢几年嘅时间嘅里面，我哋经历几多啊？我哋经历咗好多，我哋人冇办法掌控嘅一啲嘅际遇同埋事情，天灾啦、人祸啦、地震啦、饥荒啦、瘟疫啦、打仗啦、战争啦。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情况，就真的好像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他所说到在末世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的事情的一样。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要听见战争，也听见战争的风声，你们要小心，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免不了的，不过结局还没有到。一个民族要起来攻打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起来攻打另一个国家，到处都有饥荒，都有地震，这一切不过只是痛苦的开始。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时候，好像一路一路这样差下去，甚至乎我们可以说一句，就是没有最差，就只会有更差的。但是这种更差的情况将世界推到一个乜嘢嘅状况咧？我称之为去推到一个人越嚟越冇办法能够掌控嘅一个嘅状态嘅里面。人越嚟越冇办法能够控制究竟呢个世界嘅发展究竟会系点？人甚至乎越嚟越冇办法掌控自己喺自己嘅生活嘅里面，究竟我哋嘅前景究竟会系点？而呢一种失控嘅状况，其实同样地都会为到我哋嘅信仰带嚟咗。一点的无奈，甚至一点的沮丧，甚至乎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会去对于上帝有所质疑。你知不知道这种状况我发觉都越来越严重，特别在这几年的里面，我有机会跟很多来自不同各地的一些朋友、一些弟兄姊妹聊天，他们都经历过世界不同的地方，他们原居地自己本身的动荡，来到他们都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我记得在早一个月之前的时候，我去预备我自己教会里面的一班弟兄姊妹去受洗。其中一个的年轻人到我的面前，我问他，其实去到现在这一刻里面，你的信仰其实有什么挣扎呢？他就这样跟我说，他说牧师，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信仰上最大的挣扎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到今天我仍然未见到那些恶人遭受到恶报。我深思了一阵，然之后我体会的就是，其实这个年轻人讲的 exactly 就是讲的他自己生活在一个他没有办法掌控际遇的一个世界。他根本没有办法理解到究竟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那些恶的事情来发生，以至于他对上帝就是因为这样而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怀疑。当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会问神啊，你的手究竟在哪里？一个 suppose 是满有慈爱、满有信实、满有公义的上帝，为什么当我见到不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好像沉默不语啊？是不是这个世界已经失控到一个地步，神觉得连自己都无能为力呢？就是一大堆这些问题啊，令到很多不同的基督徒、不同的信徒，其实他对于跟随上帝的信心，对于上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其实都起了很大的质疑。不过弟兄姊妹，我愿意在今天的早上，你会相信一个事实。那个事实就是你今天见到的，同埋你今天未见到的，其实不代表是事实的全部。相反，今天的早上我很想你和我一样都相信一个的事实，就是今天世界纵然失控，但原来我们的上帝他依然掌控。 其实无论个世界再有几失控都好，都其实冇一种嘅势力，冇一种嘅状况，甚至乎冇一个嘅意外啊，能够拦咗我哋嘅上帝喺呢个嘅年代嘅里面要完成佢自己嘅工作。你问我你点知啊？呢个除咗系过去嘅里面喺我跟随上帝咁多年嘅体会之后，其实如果我哋打开圣经，我哋嚟到睇下上帝喺唔同嘅年代、唔同嘅时势、唔同嘅处境当中，佢系点工作嘅时候，其实我哋唔难去体会得到，原来好多时候神嘅计划咧，系比我哋人所能够想象中嘅更大嘅。你认唔认同啊？其实我哋人嘅眼界系可以好有限咯。而今日就算我哋话我见唔到上帝嘅工作，我未见到上帝嘅工作咯，但系原来往往好多时候唔系因为上帝冇工作。而是我们的视线往往就是被我们前面重重不同的艰难占据了。不过若然我们能够可以兜过这些的障碍，我们能够放远一点来到去看，打开我们的心来到谦卑地来到去观察留意，甚至乎正如你今年的主题所说等候的话，其实我们是不难察觉到原来神仍然工作，并且在我们的周围进行一些比我们想象中更大更周详的计划。就好像今天的早上，我很想跟大家来到打开圣经，来到思考一个人的故事，而这个人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以利亚先知。你问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里面我们会选以利亚来到看？原因就是你可以在以利亚的身上你会见到什么呢？你会见到就是在一个众人都公认是失控的年代的里面，神怎样在中间仍然主持大局、掌控大局的那位的上帝。你认识以利亚吗？有关以利亚的故事呢，其实你可以在列王记上第十六章开始你就已经可以找到了。所以如果你今天的早上你有圣经的话，其实我都欢迎你，你可以打开圣经，我一路讲，你一路睇，我哋一路嚟到睇下以利亚，当佢出场嘅时候，究竟佢发生咗一啲乜嘢嘅事？嗱，当我读以利亚嘅时候咧，我就会用呢一个嘅新译本嘅圣经。咁所以咧，如果你打开圣经，如果你系和合本嘅话，唔紧要噶。因为我喜欢新译本，系因为佢嘅字眼比较现代啊，容易啲明白啊咁样。咁不过咧，当你如果系和合本圣经嘅话，你都可以打开嚟到听我一路嘅嚟到将佢嘅故事咧嚟到描述出嚟。以利亚系边个咧？嗱，如果你问我嘅话，我就会话以利亚都算系喺旧约圣经嘅里面咧一个相当火红啊嘅一个嘅先知。我称佢为一个好火红嘅先知。原因就是其实你在他的故事里面，你是很体会得到他跟上帝的关系很近的。他很多时候跟上帝有很多很直接的对话，不单如此，就是原来以利亚之所以火红，也都跟他所身处的年代很有关系。我会说他身处的是以色列其中一个最黑暗的年代。那你问为什么会这么黑暗啊？黑暗在其实是有一位很混乱很黑暗的皇帝来带领着他们。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十六章29-30节，圣经怎么讲描述给我们那个年代，就是犹大王阿撒第38年，暗利的儿子阿哈登基作以色列的王。暗利的儿子阿哈在撒玛利亚作以色列的王共22年。你留意下一句，暗利的儿子阿哈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所有的王更加厉害。话说个背景就是当时以色列的王国其实已经分为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两个的国家，而他们这两个的国家其实各自有各自己的皇帝，而阿哈就是当时北国以色列的皇帝，还要我会说是最恶的那个皇帝。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就是因为正如这里所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阿哈怎样，他是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都不单止是这样，阿哈比其他人更加犀利，因为圣经在这里描述说还加多了一句，就是说比他以前所有的王更加厉害。其实同一句的说话，如果你看回之前的话，其实已经在阿哈的父亲就是暗利身上讲过的了。不过同一番的说话现在这一刻里面落在阿哈的身上的话， 其實這個就代表了亞哈真是的而且確是在以色列國的裡面一個最差和最惡的那個，在他的統治的底下。弟兄姊妹，其實你能夠可以想像以色列國在被他帶領到進入一個幾咁嘅混亂、幾咁嘅失控，甚至乎幾咁黑暗的時代裡面呢？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因為聖經說，他說亞哈犯了尼伯的兒子耶羅波安的罪，還以為是一件的小事。你知道耶羅波安是誰嗎？耶羅波安就是北國以色列的第一任的皇帝。當時耶和波安犯了什麼罪呢？就話說耶羅波安當日，因為是以色列國剛剛成立，而以色列民很多時候當他去到這個節期，他們就會回到去南國的這個耶路撒冷的聖殿的裡面來敬拜上帝。而當時 的耶羅波安，他就為了避免國民來去到耶路撒冷那裡敬拜，因為怕他們去到敬拜完之後就不回來了，留了在這個南國猶大。於是耶羅波安就想了一個方法，就是在北國以色列的最南的城鎮和最北的城鎮，就是這個伯特利和但這兩個地方，他分別在那裡 set up 了一個祭壇，並且來到擺了兩隻的金牛犢在那裡。然後就跟自己國民說，他說以往他裡面帶你們來出埃及的耶和華上帝就在這裡了，你們就來這兩笪的地方來敬拜上帝啦。你聽落的時候，你覺不覺得有些似曾相識？當日的以色列人，他在這個西乃山下，摩西剛剛上去都不夠兩個禮拜，他們就已經做了一句金牛犢當為是耶和華上帝敬拜嘛。神就說他們，神說他們就在敬拜偶像，是不是？所以現在這一刻裡面，耶羅波安做什麼呢？其實他是變相地將整個的以色列國陷在敬拜偶像的罪惡當中。所以我們看回亞哈，亞哈他是怎樣？他是承繼了耶路波安這個的罪，他繼續沿用這種的方法，就是來到去鼓吹、來到鼓勵、容許他的以色列的國民來到繼續敬拜金牛犢，但是不以為一個小事。為什麼？你看下去你就知道，因為他不只是這樣。In fact， 你看下去你更加清楚，他不單止鼓勵以色列民敬拜金牛犢，他甚至乎是主動地來將當時的裡面的外邦假神的文化來引入在以色列的當中。他娶了個老婆，個老婆叫做耶洗別。這個耶洗別話說就是一個西頓人來的，即是一個外邦的女子來的。他為了這個耶洗別，在這個撒瑪利亞，其實就是他的王城，是他的王都，來到建築了巴力神廟，又為到巴力來到立祭壇，然後再樹立了另一個的外邦假神叫做亞瑟拉的神像在那裡。弟兄姊妹，其實很明顯，這一切的動作其實是什麼呢？其實這一切的動作不是就是主動地將巴力、將亞瑟拉這些假神的文化在以色列人的當中，不單止容許，直到 promote， 直到推廣。那你就會明白為什麼聖經會說他是以耶羅波安的罪作為小事，又為什麼我會說其實那個是以色列的歷史裡面一個相當失控、相當困難、相當黑暗的一個年代。因為就是一種這樣的情況底下，以色列人其實已經公然地將上帝去摒棄在他們的生命以外的一個的地步。到最後養成什麼結果呢？聖經裡面告訴我們，最後養成了他惹起了神的怒氣。於是就是這樣，就在這個時候以利亞就出場了。列王記上第十七章，提斯比人以利亞，就是從基列的提斯比來的，對亞哈說，我指著我所侍奉永活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起誓，這幾年若是沒有我的命令，天必不降露也不降雨。是不是神現在這一刻要很隨機地去刑罰以色列人呢？弟兄姊妹，如果兩個人心水清的話，你明白個背景的話，你就會發現其實不止的。神不單止是要刑罰以色列人，在這一刻的裡面，其實神要告訴以色列人，究竟誰才是掌管他們的生命。 因為點解啊？因為你知唔知巴力假神佢嘅任務係乜嘢？佢嘅能力係乜嘢？當時喺呢個外邦嘅文化嘅裏面，巴力其實就係負責大地上面嗰啲嘅農作物收成啊，啊嚟到係供養啊、豐富啊嘅一個神靈。嗱、啊、咁，所以為著農作物嚟到去成長嘅話咧，巴力其實係掌管咗降雨同埋下雨降露呢兩樣嘢。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係佢嘅工作範圍裏面嘅，係佢嘅能力範圍嘅裏面。不過而家呢一刻，神就乾脆嚟到去宣告，就係要降雨。停雨和停露，意思即是什么？他要以色列人明白，就是究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谁才是掌控各位的上帝。不过可惜的地方就是，啊哈，他没有因为这样而改变。以色列人的心依然是刚硬，仍然没有半点回转悔改的迹象，而就是这样，因着自己的悖逆，因着自己的硬心，其实以色列就再次进到一个比以前更加混乱更加失控的光景里面。你想象一个国家的里面没有雨落三年，这样其实会对他们有什么的打击？人民的生活可以有多少的缺乏？他们所面对是多少的艰难？不過在這邊上，以色列人就算來到去面對著艱難，面對著因為他們的硬心而來的這個艱難，但他們依然仍然是硬著頭皮，硬著心腸來繼續敬拜假神。但是哪邊上，其實同樣地都在同一種的艱難缺乏的情況底下，神卻在屬他的人的身上來到展現他自己的能力。你看这个故事下去的时候，你就会见到神比以利亚经历了三个在缺乏困难失控当中能够供应他的神迹，让以利亚能够可以很全然的去体会到神怎样在失控当中依然掌控。所以今天的早上，我想跟你看看这三个的神迹对我们接下来2024年其实又有带着一些什么的鼓励。在第一个神迹的里面，以利亚首先经历到的是神怎样在失控的当中依然有他周详的计划。耶和华在以利亚向阿哈发出了不降雨降露的宣告之后，其实对他有个什么吩咐呢？就是吩咐以利亚随即就走到去这个约旦河东的基立溪旁住在那里。咁你話即係點解去基立溪旁呢？因為如果你明白基立溪其實係一條乜嘢水咧，咁樣其實係一條真係溪水嚟嘅啫。其實又唔係叫佢約旦河喎，係嘛？一條好細嘅河咁樣啊，夏天嘅時候好快脆就會乾嘅添。但係神又叫佢去嗰度喎，咁樣點解上帝要佢叫佢去嗰度咧？因為上帝原來喺嗰度已經為咗佢有早早作好咗預備。第十七章第二至四節咁樣講。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向东方去，躲藏在约旦河东面的基立溪旁，你要喝那溪里面的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了。于是以利亚去了，照着耶和华的话行了。他去住在约旦河东面的基立溪旁，乌鸦早晨给他送饼和肉来，晚上也送饼和肉来，他也喝那里溪里面的水。过了一些的日子，那溪就干了，因为没有雨下在地上。你知不知道当时的时候，其实以利亚其实都经历着一段缺乏的日子，不过神就吩咐好乌鸦要来那里早晚的来到送上饼和肉来到供养以利亚。喂，不单止是这样，耶和华上帝仲计算埋，就系、是、当以利亚喺嗰度而冇雨落嘅日子，以利亚可以用基立溪旁基立溪嘅溪水嚟作为解渴。嗱，咁所以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反而有一种嘅印象，就系、是、原来当上帝去照顾以利亚嘅时候，其实亦都唔系随机嘅，亦都唔系临时安排嘅。In fact， 都未等到以利亚话：，哇，神啊！咁點啊？咁你要懲罰以色列人，你唔降雨降露，咁我點啊？其實佢連問都未問啊！上帝已經為佢嘅仆人嚟到有曬周詳嘅計劃同埋安排。弟兄姊妹，其實老實講，其實一樣嘢我哋都唔能夠唔承認，就係呢啲神嘅工作 有時真的超過我們能夠可以想像，我們能夠可以籌算。因為為什麼？因為上帝其實自己都有曾經這樣來到去對著自己這樣宣告，這樣說耶和華說，他說我的意念不是你們的意念啊，你們的道路也都不是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我的道路也都怎樣來到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都怎樣高過你們的意念。所以弟兄姊妹，其實每每當我們去質疑上帝，神啊，你在這個 situation， 你在這個 scenario 裡面，你有沒有工作啊？你知不知道其實我們真的不可以下下子將上帝的工作框在你和我的視線範圍底下，我們不能夠將上帝的工作來到限制在今天你想不想到的方法上面，甚至乎你所期待的時間上面，因為神總比人有智慧嘛。而上帝的超越是令到他是唯一那個，他才知道什麼的時間，什麼的方式，甚至乎什麼的效果，才是讓到我們能夠經歷最好。而他對人的要求往往其實都是很簡單，他沒有要求我們要做什麼，他要求我們只有一件事，就是你信得過他。他要求我们去信得过，就是我们的上帝仍然会继续按照他的属性来成就他自己的工作。而过去老实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就经历很多，就是往往很多时候当那件事过后，我们再留意一直以来神在那件事上究竟留下了什么的痕迹的时候，其实到时你才发觉原来神的计划真的超过我能够想象，原来神的计划真的超过我能够想象那种的周详。弟兄姊妹，其实你有没有试过站在以利亚的角度看回这一次的经历？其实神吩咐他去基立溪旁，然后又告诉他安排了乌鸦去供养他，你会觉得整个安排都是很不可思议，圣经里面都从来都很少未试过有个这样的安排。所以比着是你的话，其实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你想想你自己，你会不会去啊？神话叫你去基立溪，有只乌鸦等着你，样你去不去啊？是吧？你会不会 hesitate 啊？你会不会考虑啊？但你留意但以理，他有没有考虑啊？他没有啊。他听完上帝的吩咐，他就二话不说地就动身了。为什么啊？因为他对于上帝是有一份很坚定的信任。當然一定有些人會這樣說的，就是說、哦、以利亞當然可以，我就不行，很喜歡我們會說這些話。因為為什麼？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我們會問很多問題，我們會有很大堆的考慮，我們說、啊、究竟這樣 make sense 還是不 make sense 這樣、啊、我們會有很多的懷疑在中間。不過弟兄姊妹，如果過去裡面我們都是一個這樣的人的話，我的問題就是其實這大堆的問題和懷疑，其實不到你踏出隻腳去經歷過，其实你是从来都不会得到答案。我们很多时候甚至乎我们相信自己的考虑，我们相信自己的计算多过上帝的信实，多过上帝的恩典。而到最后可能你已经花了一生当中很大段的时间在这一大堆的问题里面原地踏步，但其实这段时间你 suppose 是可以经历到上帝在你身上怎样展现他更大的能力，并且你可以经历到他对你源源不绝的供应，但你全部错过了。老实说，一个人能不能够经历上帝，能不能够看到上帝在你身边那个这么大的工作，其实这个才是最大的关键。你看回以利亚，其实他 exactly 就是选择在那一刻他信得过上帝，他信得过上帝的信实，信得过上帝的能力，信得过上帝的美善和保护。于是他就在那一刻，他没有问一个问题，他没有问问题，他就答出去，因为他信得过。结果是怎样？结果你看到他就是经历到神对他的缺乏源源不绝的供应咯。他就是见到上帝怎样在人以为失控，我没办法了，我控制不了，我不知道下一刻是怎样，但在这些环境里面神怎样依然掌控。而当溪水干了的时候，他甚至乎发现神对他的供应从没停止过。因为为什么？因为神再次叫他起程。起程去哪里？ 去一個地方叫做撒勒法。點解去嗰度啊？神話我嗰度又有預備，預備咩？我預備咗一個窮寡婦嚟照顧你。神要喺嗰度要讓以利亞再一次嘅體會啊，就係神對於人嘅缺乏，原來可以有不盡嘅供應啊！你知唔知撒勒法係一笪咩地方啊？撒勒法其實是西頓的一個的城鎮的、啊、你呢聽到西頓你有沒有這些面線、其實剛才我講過西頓是哪裡、西頓就是耶洗別的家鄉、西頓人的耶洗別嘛，是不是、上帝叫他去哪裡？去個敵人的陣地裡面，在那裡，然後還要怎樣、我找了個窮寡婦來供養你，圣经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以利亚说，你起来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那里一个寡妇供养你。于是以利亚起来往撒勒法去了，他来到城门口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寡妇在那里煎柴。以利亚叫他说，请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叫他说，请你也给我拿点饼来。他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缸里面只得一把面粉，瓶里面只得一点油。你看我正在煎两根柴，然后回去为自己和儿子做饼，我们吃完了就等死。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照着你所说的去作吧，不过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出来给我，然后才为你自己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咦，按错掣，要帮帮手了，缸里面必不，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缸里的面粉必不会用完，瓶里面的油绝不会短缺，直等到耶和华降雨在地面上的日子，他就去照着以利亚所说的作了。他和以利亚以及他的家人吃了许多日子，缸里面的面粉果然没有用完，瓶里面的油也没有短缺，正像耶和华藉着以利亚所说的话一样。弟兄姊妹，你们觉不觉得这段的故事其实都有一点无稽？无稽就是说好拣不拣，为什么上帝是会拣一个就来饿死的寡妇来到供养以利亚的呢？我想比着你是上帝的话， 你不会拣过这样的人，是不是？你怎么拣还拣怎么拣都要拣个有钱有粮的，就算没钱都要有粮的，不是怎样供养以利亚而已。但是为什么上帝会拣一个穷寡妇还要是就来饿死的来到供养他的仆人呢？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理由其實很簡單，理由就是其實從來上帝都可以使用任何人你都是完成他的工作。就算你說我很弱弱、我無能、我缺乏、你知不知道上帝都可以使用你來成就他的工作？沒有人的軟弱，沒有人的缺乏，沒有人的無能是能夠阻礙到神要去完成他的工作的。因为根本由头到尾成就工作、完成工作，那个是耶和华上帝自己。当以利亚去遇到这个的穷寡妇的时候，你有没有见到人家都已经很坦白地跟他说，他说我打算回家的了，我打算在回家之后、我就将我仅余的那些面粉和油我做个饼，然后我就已经想着打定输数跟儿子吃完最后一餐，我们一起等死的了。但以利亚跟他说什么呢？很搞笑，以利亚说 OK OK， 你做了个饼给我先，然后你试试，哇，这么没人性啊。但你听完以利亚下一句，他说不要惧怕，因为耶和华应许你啊，缸里面的面粉必不会用完，瓶里面的油绝不短缺，直等耶和华降雨在地面上面的日子。以利亚叫他说，你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你知道其实怕什么呢？那女人怕什么先？都想着跌埋心水吃完个饼去死了，这样你说他怕什么？怕就是怕在 連最後嗰個餅都冇埋啊嘛，係咪啊？所以比賽係你喺一個咁嘅環境嘅裏面，你採唔採意你啊？我諗對於一般人嚟講嘅時候，傻啦，梗係唔採佢啦。因為點解？我俾埋個餅你，我咪仲死快啲。條數根本計唔到，條數根本上就係唔係咁計 ，it's impossible， 係咪啊？但係你計極都計唔到，或者你係唔會計到嘅就係、是。竟然当这个寡妇按照着以利亚的说话来到去做的时候，之后他怎样？就正如以利亚所说，他瓶里面的那些的面粉用极都用不完，他的樽里面那些油倒极都还有。你知不知道有时候我想，如果那个穷寡妇当初，他不遵照以利亚的说话这样做，他就不做了，他就，哎，傻了，我回去弄个饼了，这样。你估到最后的结局会是怎样？你有没有想过？有些读圣经你都有这样想的，那你说会不会个穷寡妇正如他所说的时候，吃完个饼之后等死的后来就死了，这样有这样的可能？我不知道，不过有一样东西我可以肯定，若然他不这样做的话，他到最后他人生当中就只有最后那个饼，没有其他的，而他不会能够经历得到神怎样在他的身上数之不尽的供应。你知唔知我啱啱咧過去嘅聖誕節嚇，啱啱嗰個聖誕節咧，你有冇屋企開 party 啊？係咪啊？梗係有啦，係咪？實好多 party， 我都唔例外嚇。不過咧，有一個嘅 party 咧，我覺得好有意思，就係咧，我喺聖誕節嘅期間嘅裏面咧，我邀請咗咧喺我嘅執事會嘅裏面咧幾位嘅執事嚟我屋企食飯。係，因為點解啊？因為我真係覺得執事好多時候都俾人遺忘嘅咁樣，牧者固然會俾人遺忘啦，執事都會咁樣係嘛？係嘛？所以我邀請他回我家吃飯，我很希望能夠透過即我對他們的服侍，你都 appreciate 他們在過一年裡面的辛勞和擺上。在餐桌上面的時候，當然一定有的就是加牛尾酒啦，樣。不過你知不知道重頭戲是什麼？我覺得那晚的重頭戲就是我們各人都數算在過一年裡面神在我們家庭當中的恩典。不是样样好嘢嘅噃，因为佢哋都有经历挣扎嘅时候。我有一个执事话俾我听，过去里面点样佢屋企有经济嘅困难。又有一个执事又话俾我听，因为过去一年嘅里面公司有啲咩变动，令到佢喺生活同埋屋企嗰个生诶嗰、那个嘅诶屋企上面咧，或者工作上面咧，都有好多嘅挣扎。不过当佢讲完好多唔同嘅艰难嘅时候，最神奇嘅地方就系佢哋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到最后都讲到神点样喺过程嘅当中对佢哋有供应有恩典。我一路听。我一路留意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到最后我就跟他们说，我在你们的身上我见到一个共通点。共通点就是我这帮的执事，他从来都不是先想一下神现在祝福了我什么，供应了我多少，然后我去想过度过计过，然后我才决定为上帝摆上自己多少，摆上自己的奉献多少。他们不是这样想的，他们刚刚相反，他们相反就是当他都还未计掂条数，他就已经来到去在上帝的面前摆上他的立志，摆上他们的决心，甚至乎摆上他的行动，他们就积极去侍奉，他们去奉献。甚至乎的时候，我教会有一个奉献的项目叫做多走一步，就是除了教会的需要之外，还奉献来到去扶贫。他们仍然都可以在那里来到奉献，他们就是这样来到摆上来到服侍弟兄姊妹。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呢？很简单的，信得过神是会供应，神是会照顾他们一家。而结果就是当他们摆上的时候，你真的没有计，你都计不到，就是神竟然就由他摆上那一刻，由他愿意来到服侍的那一刻，上帝的祝福和供应就在他们没办法想过的情况下源源不绝临到他们的家。有些祝福是很 tangible 的，就是很及物的，就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咦，为什么我今年的时候就是最后埋数生活没有缺乏过的？咦，我们餐桌上面的食物没有少过，我家里面的衣柜啲衫冇少过，仲可以买新衫。然之后我嘅奉献唔单止可以做到上一年，我仲可以嚟到增加，嚟到去啊，嚟到去扶贫咯。啊，不过我又留意得到好多嘅祝福系 intangible， 即系乜嘢啊？譬如小朋友健康咯，啊， 小朋友长进，夫妻间系和睦，一家人今年生活美满，以致他们不论是工作又好，不论侍奉又好，不论是平时的生活都好，他们说他们可以为着神的缘故无后顾之忧。弟兄姊妹，是真的。我们经常很惧怕，我们经常会惧怕自己不够，我们会惧怕我们自己不得。但弟兄姊妹，你不一日凭着信心踏出，你一日不去将自己摆上，其实是你没办法证实到究竟你是不是真的不够，还是真的不得的。而更何况你没有计到的是什么呢？你没有计到的就是当你愿意为神摆上的时候，神可以为你赐下额外的供应，这笔数你计不到。有时我想，其实如果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事事都计到尽，我们一觉得那时候不是计到，是觉得的，一觉得哎呀好紧啊，好逼啊，哎呀我都是未必得啊，这样于是我们就停下手脚的话，其实老实说，其实你使什么要经历上帝？上帝都没有，你都没有空间去经历上帝。你可以经历到什么？你怎可能能够可以经历得到神要在你身上里面去展现你想象不到更大的工作呢？你怎会有机会有以利亚和那个穷乏妇一样那种宝贵的体会，就是怎样，就是在缺乏当中但是能够经历到上帝不尽的供应呢？当然有人都肯会跟我说的，神会驳的，这样牧师我不是不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怕有意外哦，你咩？人生有意外嘅嘢，当有意外出现嘅时候，如果我失败咗，咁我点算啊？你知唔知？我唔系唔明白呢啲背后嘅考虑咧，只不过就系如果你真系过去里面，你成日惊有意外，于是你乜嘢都唔做嘅话，我想你睇埋下一个嘅神迹，究竟我哋嘅上帝又系一个点样嘅上帝？喺第一个、第三个嘅神迹嘅里面，以利亚会经历到到嘅，系喺困难嘅面前。耶和华上帝可以怎样有一份超然的保护。继续的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这些事以后，那妇人就是那个家庭的女主人的儿子病了，她的病情十分严重，以至于呼吸都停止了。于是妇人就对以利亚说了，神人啊，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竟到我这里来，使耶和华想起我的罪孽，杀死我的儿子啊！嗱，穷寡妇喺呢度发生咩事呢？就系当以利亚喺佢屋企寄居嘅过程嘅里面，喺嗰个期间，穷寡妇个仔就突然间病咗，唔止病，仲要越病越重，到最尾病到连呼吸都冇埋添，咁样。圣经系咁样同我哋讲啊嘛。于是个女人就向住以利亚，就发出佢心底里面一个极大嘅疑问啦。点解会咁噶？神人啊，喂，而家明明我帮紧你噶，我侍奉紧你噶，我嚟到系供养紧你，点解我供养你到头来，你却让神令我个仔死啊？其实骨子里嘅意思系咩啊？都唔 make sense 嘅，系咪冇公理啊？系嘛，骨子里嘅就系咁啦。不过其实我觉得呢个妇人咧，佢问呢条问题咧，都算系咁噶啦。因为点解啊？因为即系佢唔系破口大骂呢个以利亚，亦都唔系喺度埋怨上帝，佢系咩啊？其实好客气噶。以利亚系唔系因为你嚟令到上帝谂起我嘅罪，于是神而家报应我啊？系嘛？即系其实佢都冇否定佢自己系一个罪人，或者可能而家呢刻嘅里面系神报应紧佢，佢都冇否定到。但系无论如何点都好啊，其实眼前而家呢个嘅状况咧。无可否认是比以利亚是有一些尴尬的、right? 如果不是的话，你看下去的时候，你就不会见到以利亚他是怎样抱住这个小朋友，然后对耶和华作出一个呼求。他呼求什么？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也降祸与他，使他的儿子死去吗？你听得出吗？你听得出以利亚说了什么？以利亚自己都不是很明白啊，为什么会这样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的？但是当他这样呼求完的时候，上帝怎样回应他呢？第二节，耶和华垂听了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生命果然恢复活过来了。其实是不是真的上帝这一刻降和给个女人的呢？如果你问我的时候，我看前前后后，我就觉得不像了。我反而相信一样东西，我相信你都会信的，就是人是会病的、right? 人病是很自然的。所以很多时候你有没有听到人说我病？ Why? 为什么？为什么我病啊？我先即你说牧师你没什么爱心，我先回应，为什么不是你呢？Why not？ 人会病，这个是人生的常态来的嘛。无论你今天信主不信主，都我们个个都会病的。现在我都病紧的，你知道吗？是吗？我每日的时候要吃七粒药的，我都是。有三高、近排还要血管有些事，这样都我都会病的。这样人病是很自然的。而病到死了， OK?你咩？對於當時嘅情況嚟講，喺嗰個年代嚟講，其實都唔係唔常見嘅，係嘛？醫學又唔係咁昌明，係嘛？又唔係周圍有醫生。嗱，所以個寡婦個仔而家喺呢段嘅時間裏面病，甚至病死咧。嗱，你可以咁講嘅，你看佢為一種巧合又好，你話佢係一種意外都好，其實都唔過分。嗱，所以點解我話呢一個係神對以利亞一次好超然嘅保護咧？係因為既然都唔係因為上帝令到佢病，其實上帝亦都冇絕對嘅需要嚟到介入呢一種自然嘅情況嘅喎。不過當以利亞呼求禱告嘅時候，神喺嗰刻嘅裏面佢嘅選擇就係佢介入，佢親自嘅去插手。并且在没有人预期的情况底下，对以利亚和个女人面前那个来得很自然的问题作出了相应的改变。结果是怎样？孩子被救活了。这个是恩典，这个是预期不到的。而通过这件事的时候，你见到什么？你见到就是若然我们的主有他那个心意的话，他神的计划是不可能被任何一个人的意外，又或者没有一种的巧合能够可以阻碍到他自己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那你明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相信，就是纵然在我们的眼下里面的世界纵然失控都好，但是我们神仍然在背后依然掌控吗？世界上的而且确真的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没办法能够控制的，我们掌控不到啫，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有能力来到去掌控。而当神要介入，在介入在以利亚的经历的时候，其实我们很清楚能够可以见到，就是只要是上帝的工作，基本上是没有失控的，是没有缺乏的，是没有意外能够拦了上帝的工作在他觉得最适合的时间，用他最适合的方法，透过适合的人来到去成就。而今天你和我其实需要些什么？神要求我们些什么？就是要求我们信得过他咯，专心跟随他咯，忠心做好当下的工作咯，等候他的工作的出现咯，甚至乎在我们在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呼求祂，神可以按照祂的主权，通过祂的方法来到供应我们，保护我们，甚至乎在你没办法想象的情况下，神都可以介入在我们眼前的处境，以致我们能够可以经历到这个妇人和祂的儿子所经历到的一样。在人以为最失控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神依然掌控，因为没有缺乏和意外能够拦阻上帝的计划，唯有愿意信靠等候和遵从神旨意的人，他们就会看见和经验到神超乎人想象的工作。弟兄姊妹，刚刚过了2024年的三个星期，其实你对于这一年的里面，你是带着一些什么的想望来进入呢？ 我很相信其实对于平安堂的弟兄姊妹来说，我们必定会来紧会经历有很多的不同的挑战。In fact, 我们在世界的里面，我们仍然会可能会经历很多我们掌控不到的动荡。是吧，即今年的通胀究竟还会有几高呢？我们的生活的指数又会升几多呢？利率又会有几大的波动呢？世界还会有几多的火灾、风灾、水灾、战争，其实有哪个人知道？有哪个人可以肯定？但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肯定，就是无论这个世界再有几多失控都好，但你知不知道我们仍然都可以安稳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生命的背后，在这个世界的背后，是有一位依然掌控的上帝。而在以利亚身上的时候，神就是这样来确认他，并且今天都是这样确认我们。在失控当中，耶和华有周详的计划；在缺乏的里面，耶和华有不尽的供应；在困难的面前，耶和华有超然的保护。而今天你想象神对你的邀请是什么呢？他对你的邀请就是，弟兄姊妹，你要放心，你要放下忧虑，因为你可以信得过这位上帝对我们今年的带领。你可以放下过去里面前累你的计算和考量，你可以不需要再被你的怀疑去拦阻你回应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心意和计划。你可以很释放地继续去跟随他，你可以很释放地继续来侍奉他，因为在新的一年的里面，很深信上帝要在你们的中间，在你的生活的里面，让你再一次经历他那一份你想象不到的工作。问题就是今天你愿不愿意信得过他，紧紧地跟随他，你愿意吗？到最后，我邀请大家你们起立，我们同心祷告好不好？我们为到我们自己祷告，我们都为到我们这个群体来祷告。真的父神，我们多谢你，因为透过以利亚的故事，主人你告诉我们，你是一个怎样的上帝？你是那位纵使我们眼前见到这个世界有几咁混乱、黑暗、失控都好，但是你给我们的安稳就是你仍然是那位有权能在背后掌控一切的那位的主。主要在你里面是没有意外的，在你里面是没有这个人的计划可以拦阻到你的，一切都在你的能力的里面。你可以使用的是属你的人，你亦都可以使用的就是那些身边的里面我们好像与我们相反对抗的人，但是总而言之，就在这个世界当中，主要你仍然能够可以展现你自己的能力，并且达成你自己的心意。神啊，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今天我们能够可以依靠你，我们能够可以继续忠心的来跟随你。主啊，我求你，你就将这一份的安稳，这一份的平安在临降在我们这里每一个的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就在接下来的前面的里面，不论在我们的个人或者在教会的群体的里面，我们遇上什么的经历，一点什么的挑战都好，神啊，愿意我们就将我们的眼睛紧紧地望着你，我们的心紧紧地贴近着你，因为我们心知道主啊，你有掌控，你必定会在你觉得你知道最好的时间，用最好的方法赐给我们最适合的东西。神啊，我们就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宣告我们这样来跟随你，愿主你继续的与我们同行，就在新的一年当中，在我们这个群体的里面，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主你的实在。我们同心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